公众号。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经典，听见美。北京时间2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 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本节目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故事广播与凤凰网有故事的人频道联合制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给我讲述了他和他儿时的一个小伙伴之间的故事。那个小伙伴长得很漂亮，但却有着许多不为人知的辛酸往事。后来他又去了哪儿呢？ 点点什么好呢？老板 啊，想喝点什么？ 就啤酒吧，最普通的就行。我第一次来，也不知道该点点什么。 没关系，稍等啊。来，你的啤酒。 啊，谢谢。 看你拉着行李箱是要回家了。 一会儿的火车，准备回老家过年了。 哦，每年这个时候老家应该很热闹吧？ 对，肯定少不了和同学朋友聚会，我还会回我们小学去看看。 你跟你的小学老师一直还有联系吗？ 不是，教过我的老师调走的调走，退休的退休，早就不在小学了。我也就是在学校的大铁门附近转转。 大铁门？有什么故事吗？难不成跟哆啦 A 梦的任意门似的，可以带你回到过去？ 我也希望他能带我回到过去啊，这样我就能找到胡香了。 胡香，这名字挺好听的呀。 不光是名字好听，他长得也很好看呢，大眼睛鹅蛋脸，比那些整过容的网红脸好看太多了。只不过在我们老家的那个小村子里，重男轻女的思想有些严重，胡香在家里排行老二，在生他之前上面就有一个姐姐了，他爸妈一心想要个儿子，所以在他爸妈眼里他就是个累赘。 哎呀，这样的事儿啊听得太多了。 是吧？所以在我的印象里啊，他从小到大就没有穿过新衣服，基本都是捡他姐姐剩下的那些补丁摞补丁的衣服。他本来就瘦，穿上这些肥肥大大的衣服以后就显得更瘦更小了。其实他要是能一直生活在大姑家，怎么着也能比在父母家过得好些吧。 生活在大姑家 啊？胡香刚出生的那几年正好是村里查计划生育最严的时候，他爸妈本来就不喜欢他，为了逃避罚款，他刚生下来几个月的时候，他父母就把他送到了他大姑家寄养。一开始呢，他大姑没有自己的孩子，所以对他特别好，经常给他买新衣服什么的。那也是他最好过的几年吧。但是好日子不长，很快他大姑有了自己的孩子， 就把狐香送回来了。我也不知道狐香是怎么做到管两个陌生人叫爸妈的。 哎呀，也真是难为他了。 哦，对了，这还不算完，狐香的爸妈为了要儿子又生了一个孩子，这下狐香在家里的地位就更低了。 这次是生了个男孩？ 没有，要是生个男孩，没准啊，狐香和他姐的待遇好歹也会差不多。现在家里三个女孩，而狐香的姐姐又特别会哄爸妈开心，妹妹又是家里最小的，所以狐香这个长在外面的闺女啊，就成了她爸妈的撒气筒。有一次狐香在我们家玩得有点晚，她妈妈就到我们家跟拖墩布似的拉着她的胳膊回家，她一边被拖着一边使劲用脚扒着地，身子都扭曲了还要回头看我，可最后她还是被拉走了。她走了以后，我妈也一通骂我，让我再也不许带她来家里了。当时我特别奇怪，要知道我妈平时对我的朋友们可好了，别的同学来我家的时候，我妈会特意去买零食拿来给大家吃。 难道是因为她也不喜欢狐香？ 其实也不是，第二天上学的时候，我听别的同学说，才明白我妈和狐香他妈为什么那么生气。因为他妈妈那天晚上跑了四个村子，到好多同学家里去打听狐香的下落，最后才找到我家的。 也就是说，狐香根本没和他妈妈说他去哪儿了。 没错，所以我生气极了，跑去问狐香为什么要骗他妈妈，害得我也一起被骂。狐香跟我解释了半天，还说他告诉他妈去玩的事儿了，只是他妈忘了。其实一开始我还挺生气的，但是他一解释我就心软了。后来呢，我们跳皮筋需要人手，我们就又一起玩了。其实我很喜欢和他玩，所以从那以后我们俩几乎做什么事都在一起，甚至是上厕所都不分开，还特别喜欢把头凑在一起说一些小女生之间的悄悄话。 还是小孩子的世界好啊，单纯又简单，误会说开了还是好朋友。 可最后我们还是决裂了。 啊？为什么呀？ 这事儿这么久以来只有我爸妈和姐姐知道，我和狐香不是经常头顶着头凑在一起说悄悄话吗？所以我头上就被他传染上了虱子。 啊？ 我爸妈发现的时候吓了一跳，为了给我抹去虱子的药，我妈把我一头的长发生生的剪成了寸头，那可是我留了四年的头发，平时掉一根我都很心疼的。 哎呀，是有点可惜啊，不过头发倒是可以再长啊，就是虱子这事儿吧有点受罪。 可不，我妈给我抹完药以后，我还要戴一个特别丑的帽子来捂着头发。一开始的时候我老能感觉到好多虫子在我头发里爬，从头到脚都特别痒痒，好几回都差点把帽子扯下来去洗头发，不过都被我妈给死死摁住了，一边摁一边数落我说必须要按时摘帽子，要么药就白弄了，还一直叨叨我干嘛没事和狐香一起玩，带了一身虱子回来。反正那一天我的耳根子就没清净过。 看来经过这一次，他对狐香的意见更大了吧。 是啊，而且我也开始觉得他说的有道理了。晚上的时候我还偷偷地躲在被窝里哭，我当时特恨狐香，看他为什么这么坑我。就这样一整个冬天我都戴着那个巨丑的帽子，每天走路也缩着脖子，生怕别人发现我，平时也不爱跟人玩了，看见狐香更是掉头就跑。狐香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好几次他就像往常一样要凑过来和我玩，都被我拒绝了，我甚至一看到他就头皮发麻，而且几乎就是前后脚的事儿吧，之前和狐香玩的好几个女孩子都和我一样的疏远了他，而且都剪了短头发。 看来啊，都是因为虱子。 反正那些虱子 我是抹了得有三四次药才彻底清除掉的。你看我胳膊上这鸡皮疙瘩，我每次想起这事儿都害怕。 理解，不过你们连理由都不说就远离虎相，他也会很难过的吧。 嗯，我当然知道他很可怜，这也是我一直特别自责的原因。有时候我看他一个人在角落里看着我们玩，心里也特别不落忍，可我真的不敢再拉他过来和我们一起玩了。我承认我是真的怕了。 他可能都不知道自己身上有虱子吧。不过嗨，这种事说了其实也挺尴尬的，恐怕也只会让他更加难堪。 说的没错，怎么做其实都是在伤害他。后来班上又发生了一件事，而且这次我又伤了他一次。 又怎么了？ 当时不知道是谁开始在我们班说有小偷的，一开始就一两个人说自己丢了块橡皮，少了根铅笔，可渐渐的丢东西的人越来越多，好像不丢东西的人都不正常。所以我也每天都盼着我丢点东西，好早点加入这个丢东西大军。直到有一天我发现我放在铅笔盒里面的圆规不见了，我就赶紧跟大家宣布我的圆规丢了，甚至还带点小骄傲。那段时间好像所有人都丢过东西，大家经常三三两两地凑在一起讨论小偷是谁，嫌疑人自然是没有丢过东西的人，而当时班上没丢过东西的人只有胡香了。 不会真是他吧？ 其实他没丢东西现在也好理解，因为他确实没有什么可以丢的了。他的铅笔就手指肚那么长，握都握不住，笔杆都是废纸卷的。 可你们会不会认为恰恰就是因为这个他的嫌疑才更大了？ 主要是后来有人发现了证据。 什么证据？ 我们班有个男生叫齐赛，他的弟弟和胡香的妹妹在一个班里。有一次齐赛的弟弟说他在胡香妹妹那儿看到了齐赛丢的那个转笔刀，齐赛特别生气，当着好多同学的面质问胡香为什么要偷转笔刀给他妹妹。胡香解释说那是他妈妈给妹妹买的，刚好和齐赛的一样而已。可胡香妹妹的转笔刀上还有一道划痕，而且齐赛说他丢的转笔刀上也有一样的划痕，让胡香解释是怎么回事。胡香的脸一下就红了，小声嘀咕说可能是妹妹在路上捡的，还说自己真的不是小偷。可是他不管说什么大家都不相信，他在班里没有朋友，自然也没有人愿意替他说话。而且好多同学的家长都跟我妈一样警告过自己的孩子别和胡香玩，因为他爸妈在村里的名声可烂了，都不是什么善茬。 哎，父母的坏名声都让孩子来背吗？那后来呢？查清楚到底怎么回事了吗？ 没有，胡香解释了半天都没用，也就不说话了，就静静地看着大家。看到我的时候他停了一下，一瞬间好多同学也都开始看着我，我的脸也就红了。其实我心里一直纠结要不要相信他，我是想相信他的，毕竟我还把他当作朋友，但是我怕我信了他以后其他同学会把我当作他同伙，所以我就做了一件到现在都在后悔的事儿。 你干什么了？ 我问他是不是也拿了我的圆规。 啊？ 就因为我开了这个头，大伙也都纷纷问他是不是拿了自己丢的东西。他没有回答任何人的问题，直接走回自己的座位上趴着了。不知道是因为小偷事件，还是胡香的爸妈没钱给他交学杂费了。总之从那天以后胡香再也没有来上过学。后来班主任老师告诉我们胡香退学了，我们班好几个同学听到这事儿都低下了头，我心里也特别难受。因为前一天我回家的时候，我姐姐告诉我圆规是她拿走用了，之后忘了告诉我了。我冤枉了胡香， 但是当时我却没有勇气告诉任何人，我的圆规没有丢。 那后来呢？他就再也没有出现过。 也不是，我初中的时候见过他一次，当时他在我们村子里的一个小作坊里学手艺，说是学手艺，其实就是店主批发了一堆绣花图案，需要他们当绣娘，用缝纫机给中间的图案绣上。互相见到我的时候特别开心，他穿着一身粗布衣服，使劲攥着我的手，问我上初中是不是特别好。我能感觉到他的手掌心很硬，应该是长时间用缝纫机留下的老茧吧。我看得出来互相很想上学，我只能笑笑说也没多好，课程和作业太多了，挺累的。他又追问我具体有什么课，哪个课最好学，问的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就胡乱编了一通。可他听得特别认真，最后还不好意思地问我能不能借他课本，因为他想多学点知识，以后去县城谋个出路。我看他那么认真，就说到时候会把学完的课本找出来给他，他当时特别开心。然后我俩又聊了好久，后来我实在是不知道还能和他说点什么了，就客套了一下，让他没事的时候去我家找我玩，毕竟他干活的小作坊离我家还是挺近的。临走的时候，我看着他手脚并用地弄着缝纫机，无意中撩撩头发，真的很美。 那事后你借书给他了吗？ 我忘了。 啊？ 是不是又做了一件很过分的事儿？初中毕业之后，我去县城的高中继续读书。我们老家的好多同学初中一毕业就都去职业学院或者去打工了，整个县高中里几乎没有什么我认识的人。我平时住在学校，一星期回家一次。有一次我回家的时候，路过村口的那家小作坊，发现它关门了，而且马上就要拆了。我突然想起了胡潇，就跑回家问我妈有没有他的消息。我妈说很久之前他来过家里几次找我要课本，可是我都不在家，我妈又不知道我的书在哪儿，就没有给他书。听我妈说完以后啊，我就赶紧把我之前的课本找了出来，捆成一捆交给我妈，还跟我妈嘱咐说胡湘再来找我的时候把这些都给他。可我妈却说胡湘前些日子和一个南方人跑了，村里的人说那个男人岁数特别大，都够当他爹的了。胡湘他爸知道这事儿以后气得都高血压住院了，在医院里还放狠话说要把他逮回来砸断他的腿。 这时候才知道要管教女儿了吗？ 其实这也不算管教吧，主要是他们觉得呀，胡湘给他们家丢了脸。这么多年了，我老是能想起胡湘管我借书时候的样子，这也是为什么我每次回老家都去小学的大铁门前看看。看着那个大铁门，我就能回忆起当年我们在一起时那段快乐的日子。不知道他现在过得怎么样了，我真的很希望能再见他一面，我有好多话想跟他说。 这些话应该也包括一声对不起吧？ 嗯，何止是一声啊。 你稍等，我想送你杯鸡尾酒。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由龙舌兰、绿薄荷利口酒、压榨青柠檬汁调成的，名字叫做仿生鸟。 仿生鸟，好奇怪的名字啊，真的有这种鸟？ 当然有了，它和知更鸟属于同一种科，学名叫做巢鸟。这种鸟擅长模仿别的鸟类的叫声，所以啊才有了这个名字。送你这杯酒 是因为你的童年也让我想起了我的小时候。因为害怕不合群，害怕成为班里的异类，我有时候也会效仿着别人的样子说一些违心的话。想来那些话应该也伤害过一些人。 看来我们都有做过仿生鸟的时候啊。 是啊，都说童言无忌，我倒是觉得有时候孩子才是最残忍的，因为很少会考虑别人的感受。啊，我并不是在指责你啊，毕竟大部分人可能都做过这种人云亦云的事。我甚至很佩服你，愿意把当年自己犯下的错误说给我这么一个陌生人。 因为这件事压在心里好久了，每次回老家都会想起来，刚才也是下意识就说了出来。那个 啊， 你这里应该能见到形形色色的客人吧，有机会也可以跟他们说说，其实那些看起来不合群的人，可能有时候恰恰是被我们生生推开的。 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消失在上学路上的女孩》，原作王春慧，改编赵一迪、陈寒，制作陈寒，演播钱琛、陈光，录音董科、严乔峰。人人都有故事，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有故事的人，写出你的故事，分享别人的故事。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请问 啊， 你知道故事酒吧在哪儿吗？ 耳熟啊，好像在那边，故事大道954号。 谢谢。故事酒吧找到了。请问这间酒吧什么时候开门？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喜欢听人讲故事的调酒师？ 对对对，只要跟他讲一个真实的故事，他还免费送鸡尾酒呢。开门时间应该是晚上9点。 相聚悲欢离合，几杯云朵，一杯酒换你心中的歌。 请问，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018年周一至周五晚9点，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让我们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环环相扣的情节，跌宕起伏的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光影留声。 游览山清水秀的美景，感受千军万马的豪气，体会悱恻缠绵的爱情，品味五光十色的人生。光影留声，解放你的双眼，放松你的心情，聆听耳边的细声呢喃，感受想象的天马行空。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用耳朵体会一个真实的世界。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 行囊，传承文化宝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面开启抢救性专访，大型报道，非遗时光。